本节目嘉宾说话内容纯属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使用巫术嘅巫师，往往会有一本写满咒语魔法嘅书。由于唔想俾外人知道真正内容，咒语书通常会以暗号同埋密码写成。巫师喺年老嘅时候，会教晓徒弟解码方法，以传授巫术。有啲巫师甚至会用真人皮制造咒语书，因为佢哋相信咁样可以加强法力。 云海阿祖，魔星岭四号。 在这个月黑风高的晚上，我们又再次在这间白屋里面跟大家会一会了。 哇，你不要说、哦、昨天一宗新闻是令我觉得震惊的。 很震惊，因为好像香港很少这类型的事件发生的。 我只是印象中90年代80年代呢，就应该是有冧过扇风，有冧过露台。你话成栋旧楼成个六层冧，好似九一事件咁冧法咧？ 哈哈哈！ 我印象中好似我冇乜点见过。 嗱， 香港啊，讲紧吓， 琴日 太离奇啦！ 一发生呢件事嘅时候咧，你个感觉系点啊？其实，即系你一听见嘅时间， 我咪觉得唔系啊嘛，香港发生呢啲事，即系我自己第一个感觉系咁啦。即系我心谂唔系啊嘛，啲通常第三世界发生，即系例如，正如呢啲事咧喺几个月之前咧发生过喺边啊？发生过喺埃及。 吓、 啊，发生喺叙利亚，即系呢啲旧嘅楼会突然间成栋冧咗。喂，点会突然间喺我哋香港一个本土发生？我觉得有少少不可思议。仲要系咧，当时第一个感觉系咁啦。第二个感觉系咩咧？第二个感觉就系话，哎呀，咁高铁而家拨款通过咗，话要穿过大角咀嗰扎唐楼。 系， 如果因为嗰扎有啲系冇地基添噶嘛，嗰扎如果万一咁冧嘅话，边个赔先？即系第二个谂法系咁样。 我钱都系其次，其实即系讲紧即系人命。 咪就系话咯， 即 系 好似譬如琴日个新闻咁样，都有人命伤亡啦。而家度咁，即系我会觉得，有好多嘢咧，冥冥中你话系咪注定唔注定咧？我觉得有人为因素嘅，所有嘢都。 你嘅意思系？ 我觉得咧，即系唔知啊。譬如话咁啱，琴日睇新闻啊，又话我楼下又有装修啊，又即 系 有呢有路啊，即系又话楼上突然间有啲住宅变货仓啊。咁你谂下啦。明明住，就算你住十个人啊，都系千零磅，咁你突然间变咗货仓，咁你个重量又唔同，即系令到个结构，即系我觉得呢啲全部都系人为嘅嘢咯。世界上太多太多人为嘅因素咧，已经影响到一件事件原本可能唔系咁嘅，但系个结果咧就变成系大家都谂唔到嘅。 证明咧，我始终有时都同个朋友讲嘅，我好相信咧，人之初咧系性本恶嘅。喂，所有梗系人为啦，如果冇人为嘅错误啊，点会需要咁多嘅吓、啊、法例啊、宗教啊等等等等嘅嘢、啊？ 即系有啲嘢咧，譬如近排咧，譬如我哋呢几年咧，近年咧不停咁样讲紧嘅一样嘢就系话温室效应啊嘛，哇，即系 global warming 系好影响全球啊，地球灭亡啊，地球咩 UFO 又嚟拯救人类啊，即系好多都系因为有近年啊，就是、多咗好多譬如话你所讲嘅阴谋论，可能因为大自然嘅变化，或者有啲嘅地区，你会见到真系，哇、哦！我真系啲水都淹翻上嚟啦，冇。咁但系前排又话啦，哇！突然间咪冻得好紧要嘅，咁啊开始有啲科学家，唔系净系香港，讲紧系全球突然间冻得好紧要。咁有啲个科学家就喺度话研究发生咩事咧，跟住出嚟一个结论仲荒谬。就话哦，可能咧而家地球系进入呢个迷你嘅冰河时期，又话 哦都唔奇嘅， 又话哦原来咧嗰个 global warming 咧计错数， 唔系，其实 global warming 呢件事咧，啲人都搞错噶，到而家仲有人搞错噶。global warming 唔系代表一时三刻咧啲气温一定要喺某一个地方咧就升高，而系会引致因为温室效应嘅问题，令到好多气候嘅变异咧，其实令到唔同嘅地区咧有叫极端天气嘅，正并唔系你话一个地方热就叫 global warming， 呢个系一个极度错误嘅谂法嚟。 但系有一个咧好大嘅错误数字咧，又系即系我而家就咁睇啲文件啊，睇嗰啲报道。 哦，你讲紧联合国单嘢？ 即系唔系啊？佢嗱前排咪话北极啊，而家即系啲结冰冇晒啦，连啲北极熊都死晒啦，因为佢哋企唔到啲浮冰食鱼啊嘛。 系或者系攞即系佢冰与冰之间太远咧，又游下水死咗喺个水上边啊。 好啦，咁。 但系咧，前排睇嗰份个报告，我睇见个报道先嘅，跟住嗱嗱声去睇外国嗰啲嘅，再睇外国新闻嘅报道，你知啦，香港嘅新闻咧，有时候就加啲减啲咁样，即系唔系好全面，咁又唔知点解啊？ 你讲嘅， 引述外国报道嘅时候，OK？ 你讲噶， 咁、啊、然之后咧，咁我就睇睇，诶、哎，外国真系有啲嘅专家就话，诶、哎，原来唔系、哦，依家嘅北极咧。原来结冰嘅程度咧，喺07年以前咧，即系由80年代至到07年咧，就真系越嚟越少。 嗯， 但系话原来由07年到而家咧，近呢两三年咧，嗰、那个结冰率咧系比以前高出百几倍喎，突然间。 唔系呢啲， 咁我又哇、哦、奇怪喎、哦，咁我 唔系因为 点 解咧？而家咧有好多嘅所谓科学家啦、嗯，或者有啲所谓嘅学者咧，就反过嚟 challenge 翻联合国啊嘛，反过嚟 challenge 话有 global warming 嗰班人啊嘛，咁、啊、最近排嗰单事我觉得最好笑嘅单事咧，就系话有人督爆联合国引述错误，就话咧有个学者咧当年咧就讲咧喺2350年、 嗯、 将会喜马拉雅山冰都冇啦，雪都冇啦，系咪？咁但系咧，原来后来咧发现咗联合国引述错误咧，啲字咧调转咗，就将2350年咧就变咗2035年。 哦、 OK， 咁但系个问题，我睇完之后咧，啲人就猛咁抨击联合国啊，抨击呢样嗰样，咁我真系心谂人类真系可笑啦。乜人类短视到可以？喂，地球系45亿年嘅历史、嗯，人类啊顶多嗰6000几年文明，计埋你嗰啲所谓祖宗嘅可能生活，当你吓10000至20000年嘅猿人嘅历史 ，OK？ 你话俾我听，你闹过联合国引述错误，就因为个数字差个300年， 嗯， 300年喺地球同埋文明嚟讲好少噶咋。即系你话俾我听，2350年，喜马拉雅山冇晒冰，系好严重嘅事嚟噶。你就话咩啊？哦，原来争咗300年咋，车都冇咁快。 呢一代都唔轮到我哋啦。 系啦，嗱，正正就表达到而家嗰班人类嗰啲官员又好，政权又好，掌控商业社会嗰班人又好，吓、嗯、喺梦里边梦到屎嗰班人又好，OK， 都系讲紧喂，你太短视咯，即系你完全系唔顾及我三百年后喜马拉雅山冇冰，你唔觉得有问题嘅？ 嗯， 唉，所以你话人类系咪冇得救啊？ 所以咧，有啲人咧喺呢个现实嘅生活入边咧，可能咧就即系掌握唔到一啲即系譬如话社会嘅法律啦，或者一啲嘅方向啊。咁、 嗯、 于是乎咧就会投向另外一啲嘢，譬如话即系头先我哋所讲啦，即系有啲嘅宗教嘅嘢啦，有啲譬如 UFO 界嘅嘢啦，啊，甚至乎咧有啲唔同嘅一啲。就算魔术嗰类咧，都会有人中意。 都系咁。今日咧，我开呢个 topic 之前咧，我要咧再补充翻上一次有啲故事，我唔记得讲嘅，唔系关于梦嘅，而系关于咧，我咪上个礼拜我啱啱喺马来西亚同新加坡翻嚟嘅嘛。咁咧，我唔知道阿祖你有冇听过咧？呢件事其实我喺2002年嗰阵时候我都写过嘅。就当年咧就喺马来西亚啦、新加坡同埋喺台湾嗰边咧，好多人都引述一个咧喺当地喺马来西亚吉隆坡向云顶高原嗰条公路咧，就讲紧一个 legend， 讲紧一个城市传闻。系、okay? 咁呢个城市传闻就有少少牵涉到你话佢系鬼故又得，你话佢系古怪故事又得。咁、但系当然后来我追查嘅时候咧，呢件故事类似嘅事件咧。所谓类似嘅 urban legend 咧，喺美国都听过嘅。嗱、不如我就讲翻喺几年前，传得好行喺系啦，喺吉隆坡去云顶公园嗰条公路发生嗰件事嗰个版本先吓。咁我提醒少少大家，你知道有啲听众好奇怪噶嘛，一听到啲类似鬼故嘅嗰啲故事，佢会惊噶嘛。咁你可以熄咗一阵先嘅，一阵再。唔系因为我惊啲有啲虽然凌晨一点几， 哇！ 唔系因为 要做啲心理准备， 要做啲心理准备。因为如果你喺床上面揽定个枕头先吓 ，OK， 或者你隔篱有个情侣嘅揽住佢先。 特别系而家讲紧一段高速公路咧， 系 咁你如果系揸紧车嗰啲， 咁你就唔好听，你就唔好听住啦。唔系因为个 legend 系咁讲嘅，咁话说咧喺2002年前后啦，即系讲紧系因为个新闻就系2002年嗰时发放出嚟嘅。咁就话有两夫妇吓，咁相传咧就系、是即系有即系生意失败啦，或者可能喺资金上面有啲唔系好周转得到啦吓，咁、就老公同老婆咧就攞住笔钱，咁就谂住好等我上云顶搏杀一嘢先。咁你知道马来西亚就某个程度上净系得云顶嗰边可以有赌，即系赌业啦 吓， 其他地方就禁赌嘅吓。你即系始终佢一个马来西亚系回教国家啦吓。咁因为势力问题啦，所以华人喺云顶开发嘅时候咧，就有个赌权喺度，就俾人去赌钱又好玩都好。但你话好唔好玩咧？当然话俾你听，我去过咁多赌场，因为我好 enjoy 玩老虎机嘅。 云顶啊。 佢嗰个 你当丽苑啦， 局促嘅态度啦，入边 你当你当丽苑啦， 位又好核突啊， 即系房间房间核突啦吓，嗰啲赌场啊赌场核突啦吓，即系你上去见识一下够噶啦，你真系 去过一次得噶啦， 唔系即系你未去过，你咪去睇一睇咯吓，始终一世人去见下云顶都 OK 嘅。咁但系云顶嗰啲酒店嗰啲鬼故我就唔喺度讲啦，费事一间又话我唱衰佢啦。OK， 咁啊当时咧就有一两夫妇赌啦，赌到通宵。 系 最晚咧，你知赌徒咧有一样嘢，我时都觉得系咪？你真系谂住赌钱咧，系冇可能会赢钱嘅。我好肯定话俾你听，即系尤其是我有个朋友曾经喺赌场做过，喂。点会俾你赢到啊？ 有机率计出嚟， 梗系啦，即系呢个系好少好少机会嘅。咁啊，于是乎两公婆就输清所有钱啊，咁啊，连房租都冇钱俾咧，就决定咧半夜三更咧就揸车就喺云顶咧，就算系半夜三更就由嗰度开始揸翻落去吉隆坡咁样。咁我记得咧，我啱啱喺马来西亚我都去上过云顶啦。其实我上过两次咧，呢次系第二次啦。夜晚真系大雾到咧，系伸手不见五指嘅，即系成个云顶系全部系雾嚟嘅，即系拍鬼片都得啊。咁好啦，你幻想下两夫妇就喺个咁嘅情况之下咧，就揸车就落去呢、這个吉隆坡啦吓。咁条路都成可以个几两个钟嘅都要。 要两个钟到嘅 系嘛？你都上过去啊？ 我去过一次。 啊、你都明白嗰个地方真系不去也罢嘅，其实。 我做嘢。 你嗰度做嘢？ 我拍嘢，所以我要去啫。 哦，因为有歌手 artist 嗰啲。哦，好啦，咁啊去到途中突然间咧又冇油喎。 系， 咁啊 系，咁咁严重， 咁严重，咁啊拍咗喺个路边咁样。咁咧个丈夫话：，不如咁啦，阿太太嗱，你留喺个车上面，嗱出边又唔知有冇贼，又唔知有冇猛兽系嘛？咁你就锁住窗门，咁咧就我就行去最近嘅 班救兵啦， 班救兵又好，报警又好，或者去睇下最近嘅油站有冇点都好啦吓。咁啊攞住啲钱，即系起码你有钱都有嘅吓，攞住个罐就可能去攞油啦吓。咁一路行，咁我老婆一路等一个钟过去，两个钟过去，三个钟过去，咦，未翻嚟喎。 旁边就不停有好多车，系咁 嘅。夜晚都少车嘅，吓、夜晚都少车嘅。咁啊，去到咧突然间咧等啊，其中咧就个太太瞓着咗啦。 嗯， 一醒嘅时候咧就已经系六点几之后早， 天光 啊，天光啦。咁嗰阵时咧，反而啲路上面多咗好多车啦吓。咁嗰阵时佢朦朦胧胧见到啲车，每一个车经过咧，都啲司机同埋啲乘客咧都好用一个好诧异。好眼神好古怪嘅一个动态呢去望住佢。咁、样喎、 啊。咁驚 你未到驚嘅位置，你咁快有反应。 但係架车点呀，即係行景嘅时候跟住个司机同埋乘客一齐咁望住佢嘅乘客。 唔係即係佢停咗喺度㗎嘛，佢坐咗喺个司机位度等佢老公㗎嘛。所有经过佢嘅车呢都有个咁嘅反应，就望住佢。就望得好古怪，所有嘅车经过都望住佢。咁佢觉得好奇怪，点解架车望住我个态度都咁奇怪嘅呢？即係所有司机望住我或者乘客望住好似哇大家好似见鬼咁嘅。 所有人望佢都奇怪啦。 唔係可能如果望当系咩呢，当系可能你知你坏车咁望、但佢嘅眼神同佢动态觉得好好奇怪嘅、,ok。咁但係呢过咗大概半个零钟呢，突然间有架警车就停咗佢附近。咁停咗之后呢，咁警察亦都落个车，咁佢觉得死咗咩事呢？唔通我犯咗啲咩规？唔呢条公路唔俾泊车嘅？我仲未谂到啲乜嘢。咁突然间咧，即系警察咧就用广播器咧就话啦：，车里边嗰位小姐，两位女士，嗱，你而家慢慢唔好喐住，千祈唔好喐。咁佢心谂咩事啊？咁咧佢话：嗱，我哋会搵人嚟救你噶啦。 即系佢未死嘅，佢真系人嚟。 佢人嚟嘅。 我仲喺度谂会唔会佢系死咗？ 唔系，佢系未死嘅。去到咁嘅位。咁你可能估就咦点解会话救你呢， 系 啦，系咪 佢坐喺个车入面都几安全嘅。 系啦，咁佢就警察仲话嗱你慢慢嚟啦，我哋会派人嚟帮你㗎咁样。咁佢一路諗咩事啊。好啦，咁之后呢就突然间呢有个好快速嘅警察呢冲上前就开佢嗰、那个车门。即刻就一手翘住佢就冲走。佢就咩事佢仲未觉得系唔知系佢架车发生嘅事啊，唔通将会爆炸定点样。咁佢就俾个警察拉到途中咧，突然间佢即系八卦另一个转头去望一望自己架车，唔通我漏油定系点啦？ 会爆炸。 系啦，咁啊一拧转面就望见车顶有一嚿嘢，嗰嚿嘢咧就是、一个白色嘅一嚿咧，疑似一个叫做嗱，当时喺大马同埋新加坡同埋喺台湾讲翻个版本就系、是、一个着住白色袍、长头发嘅一个疑似女鬼咁嘅嚿嘢。 仆咗喺个 坐咗喺佢个车顶，而最恐怖嘅地方系咩咧？佢老公喺上边，呢只所谓嘅女鬼咧，系一路食紧佢老公嘅尸体。 哎呀！ 即系佢老公已经死咗啦，喺个车顶上边，咁食紧佢嘅尸体，咁个老婆先见到，吓点解会咁啊？就吓晕咗。咁后来呢件事就点解会传到真嘅一样咧？ 个差人都几够胆，如果咁样仲够得行去救佢？ 喂，大佬，你遇到啲咁嘅事，咁你冇理由唔救佢系嘛？ 点救啊？你够唔够得行埋去救佢啊？ 我会想去对付呢只女鬼先，唔系对付呢只女鬼先。但系咧，点解会件事传得咁行咧？即系当我哋当 urban legend 先啦。 好少可系听见鬼会即系食尸体 嘅，咁睇下你喺边个文化嘅鬼啦。日本嘅鬼都会咁做嘅，因为日本嘅鬼系好实体噶嘛。咁所以个鬼呢个字系好难形容嘅。即系我哋唔系唔关事。即系个意思系话，当时点解会咁传得咁行咧？就系因为当时声称有个警察定系唔知系路过嘅即系司机啦。就影低咗嗰架车同埋上面嗰只女鬼压紧尸体嘅相， 系 咁咧就登咗喺当时嘅马来西亚同新加坡嘅报纸嘅，咁就话哇件咁嘅事啦，咁当然嗱，我哋 连只鬼都影到， 影到嘅吓，咁但系当然嗰幅相系咪真系一张喺嗰度拍嘅相系一回事啦，定系一个恶作剧影咗幅，可能讲紧系电脑做制即系做图佢整幅相，可能另一回事啦吓。咁所以咧，当时即系当嗰件事真嘅话咧，咁即系话有人影到一张咁嘅相，就话事件喺嗰度发生，即系由吉隆坡去云顶中途嗰段公路发生，嗰个所谓女鬼咧就咬紧食紧嗰个佢丈夫嘅尸体，已经死咗啦咁样。咁但系当然啦，你如果俾我去问，同俾你去问嘅话，都有一个问题就系点解只女鬼会系实体咧？系咪？第二，点解个老公会食到个尸体咧？定系其实根本就未必系女鬼，会唔会一个痴线或者系神经病嘅女人，着到长袍长发之后，其实杀咗佢老公，就坐咗喺佢个车顶上面，即系佢当佢可能佢老婆瞓紧觉嗰时，佢坐咗喺车顶上面就食紧佢老公嘅尸体，可能未必系鬼嚟嘅，可能系一个所谓嘅恐怖嘅精神病人又好，或者谋杀案嘅事又好，咁呢个一路都以嚟系一个 urban legend 咯，即系你可以话系一个传说又好，可能一个鬼故事又好。不过后来我再翻查关于 urban legend 嘅故事嘅时候咧。其实美国呢都有类似咁嘅讲法嘅差唔多嘅故事，係喺美国唔同嘅州份都传过㗎。不过当然就唔系佢同一条公路啦，当然变咗个场景就喺美国嘅一啲公路。 十号啊、廿号啊、十五号公路啊， 类似啦。 一号啊， 喂，一号公路好好睇㗎， 好 恐怖㗎。唔系一号公路系好险要㗎，架车随时碌落悬崖㗎。 一号我都行过好多次㗎，一号。 即系你揸个车系嘛？ 由加州一号好出名。 加州一号公路系风景靓到不得之了㗎，我同我哥坐。 沿住加州嘅海岸咁样而起出嚟嘅， 你知唔知当年啊？差开少少啊！你知唔知当年呢条公路点解要起噶？ 点解啊？唔系咁咪要方便啲人穿州过省咯、啊？ 你真系以为系咁？ 唔系咩啊？ 个真相系呢条公路系二次大战嗰阵时系拍板，当时嘅总统要用极速沿住悬崖边成个由所谓嘅南加州、去到北加州嘅一号公路，系要成个沿岸起一条公路，系为咗如果万一日本由西岸入侵嘅时候，所有嘅军队可以用呢条公路去抵抗嘅。 哦， 唔系为咗方便你哋市民嘅。 哦，怪唔知咁唔 user friendly。 系啊，好唔 user friendly。同埋好危险噶， 嗰班技术其实好难揸。 同埋夜晚系有石头冧落嚟噶， 系啊系啊， 每一日都有啲铲泥车翻去啲， 好得意啊！佢系夜晚先冧嗰啲石， 系真 唔知点解日头唔冧噶喎， 系 好得意我哋。 所以嗰条公路好恐怖，唔系我即系唔系呢度啦，即系讲紧即系 Evan Legend 喺美国都有类似嘅故事，就系话可能个老公走咗之后咧，日头即系可能警察嚟到嘅时候就话嗰啲有个女鬼或者话个恐怖嘅人喺上面食咗佢个 partner 个尸体咁嘅类似。咁但係點解我要講呢個故事呢？因為呢、我去馬來西亞之前呢，早排呢我去圖書館去抄呢啲舊嘅新聞嘅時候呢，就無意中俾我抄到一宗當時喺香港嘅主流報紙記述咗可能係其中一個呢件故事嘅原裝版本。 哦，香港报纸都有记， 系讲翻吉隆坡嗰件事 嘅。哦， 但呢件事系讲紧30年前记载。嗱，我转头翻嚟，我讲翻我喺报纸里边抄到嗰个原装版本系点讲嘅。 好， 摩星岭一带有众多军事设施同埋炮台，历史有接近100年。1941年12月，香港保卫战展开，日军喺港岛东北面登岸。摩星岭要塞成为支援最后防线，可惜最终都宣告失守。